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 1842年，喺地圖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嘅真相。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最近我就看了這個 BBC 的一段報導，就是訪問這個末代港督這個彭定康。 他最近也出了一本 書，對，因為他出了一本書就要宣傳一下。我覺得他說了一個，我不知道他是說事實來的，但就 很有爆笑的效果的。他就說他記得離任之前最後幾個星期，他就去一個視察一個香港的精神病院，就有一個穿著了三件頭西裝的 男患者精神病人呢，就走上前呢，就跟彭定康講，他說總督先生，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這個病人就說你總是告訴我們英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之一，但是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們將香港交回給一個最大的極權國家，而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呢？ 哇，這個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對了，好了。彭定康call完這個精神病人的提問之後，他的答案才精彩。彭定康就跟 BBC 說，他說雖然這段對話發生在精神病院，但是卻是香港最有理性的問題。他說這個最理性的問題當時令到他無言以對， 答不到這個問題， 答不到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但整個鋪排 真的很 dramatic 喎，呢個係 就似呢個周星馳的《回魂夜》裏邊啊，捉鬼嗰個人咧，其實喺青山走出嚟嘅，係咪？原來最有你最智者的問題就嚟自一個精神病人，係咪？所以佢彭定康嘅反諷嘅意思就係咩咧？其實即係呢個所謂嘅精神病人，我覺得可能係虛構添，但係咧佢就講出一個咧，即係作出一個對比啊，即係呢個問題出自一個精神病人之後。其實是最 make sense 的問題，但他又不要直接說，就是說香港人交回給這個中共這二十年呢，其實就是撲直，所以就用了一個這樣的故事去說，喂，你是最大民主國家來的，為什麼你交回給最大極權國家的時候，問那些人想不想回去呢？這個就 是他 為什麼沒有諮詢， 沒有這個諮詢， 香港人沒有 say 當年， 這個呢就也都要公道一點說，我覺得大家以為就是 英國人是可以自行決定當時香港的前途，但如果我們認識香港的歷史都知道，在香港重光之後的總督楊慕琦回來之後，其實是曾經提出一個叫 Young Plan 楊慕琦計劃，就是希望就成立一個叫做 Municipal Council， 就30個議席裏面其實有10席是由20席由直選產生，剩下的10席是由功能組別產生的，1948年 刚刚完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46年回来嘛，二次大战之后提出的杨慕琦改革。而最近呢， CNN 也都在解密的文件里面也都披露了50年代当时周恩来警告英国的外交官，如果你在香港推行民主选举等于独立，当时就不排除共产党会采取军事行动。即是说一路反对香港民主化，你不要以为是殖民地所以不给香港民主化。因为大家要回到一个 context 是什么呢？五十年代二次大战之后呢，是亚洲里面英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国亦都国力大不如前，根本亦都负担不起这么大的开支在殖民地，所以当时杨慕琦计划是符合整个英国在亚洲的 plan， 就是准许例如当时的新加坡殖民地独立，马来亚、印度、缅甸等等。唯独是香港，为什么呢？你最後睇翻英國外交部的檔案，你就知啦，係因為中共反對。 中共反 對，因為佢知道香港如果走向民主選舉，佢就會變成一個獨立嘅國家。佢係一路咁理解。所以點解彭定康嘅問題，嗰個精神病人問嘅問題，其實好簡單，因為英國人係唔可能按照香港人嘅意願去決定。如果你問我1984年。英國人在香港做一次公投去決定香港的前途，的結果很清楚，想都不用想，一定是 status quo， 未必是獨立， 一定是選擇仍然維持呢個殖民地。 個治權是會由英國人係去執掌。 唔係，如果你話公投啊，直情是反對1997年交還啊，唔理你究竟是獨立定係，所以如果你睇下你點樣 frame 當其時嘅現狀， 係啦，點樣 frame 嗰個問題啊？即係話，譬如你揀97年之後，按照呢個土地嘅條約交還俾呢個中國共產黨，二就係咧維持現狀，係嘛？跨越呢個97嘅土地條約嘅限制，唔好理佢，係嘛？三就係呢個香港獨立咁啦。假設最多人揀係會中間嗰格，未必會獨立。 香港人不是善忘，其實在97年或者是84年中英聯合聲明之前，但是那個97主權移交的問題浮起的時候，其實有很多問題，有很多民調，包括反映商界那些，都顯示當時 主權換治權是主流， 是啊，是不想 不想回歸的， 主權移交或者是現在中方經常說回歸的 是主流啊， 是啊， 主流是不贊成的， 是啊。 好啦，跟住我覺得英方咧，亦都係因為經濟利益好快跪低，因為佢亦都知道經濟改革嘅大陸咧會有一個好大嘅市場。對英國係一個重商主義國家，係以做生意為主嘅。佢覺得 upset 咗共產黨咧，對香港、對英國都冇好處。 對華貿易就係佢哋嘅 grand strategy。 對華貿易就係佢外交部一個好重要，包括嗰班喺戴卓爾身邊出謀獻策嘅中國通，譬如柯利達啊等等呢啲，魏奕信啊等等呢啲咧，都係咧。傳統都是用一個所謂 engagement policy， 咁好啦，造就咗一個即係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嗰個環境，咁然後跟住就起草基本法。而當時我覺得鄧小平係知道香港人抗拒主權移交呢樣嘢，所以就成個一國兩制咧，好可悲咧，係咩咧？佢只係一個權宜之計，佢唔係一個 value 嚟嘅對共產黨。共產黨呢個組織咧，呢個列寧主義嘅黨國機器咧，係冇 value 嘅，佢只係要掌握權力嘅啫。即係佢冇一個理念啊，係乜嘢咧咁 ？Pragmatic 都穩嘅，即係非常之實用主義 嘅。所以佢話嘅偉大民族復興咧，其實呢個都搬過龍門好多次嘅。其實曾幾何時咧，民族主義咧對佢嚟講係不正確嘅，因為共產國際就話講呢個工人無祖國噶嘛， 係啊， 係國際主義噶嘛，咁何來民族主義啊？所以我就話佢成日搬龍門嘅，佢眼中只係咧維持嗰個紅色江山。好啦，跟住咧一國兩制，我就話好多人話偉大構想，其實大家唔好傻。一國兩制呢樣嘢點嚟嘅咧？你一定要睇翻成個解放戰爭裏邊咧，當時負責解放西藏嘅咧就係西南局，西南局嘅負責人就係鄧小平，即係話同達賴簽訂17條和平解放西藏嗰個協定嘅咧，其實嗰個一國兩制嘅原型嚟嘅，個 最早係實踐嘅， 係啊，最終亦都係好快都撕毀，跟住解放軍進攻呢個拉薩，係嘛？所以呢、這個。對了解一國兩制的歷史來講，鄧小平為什麼會突然間想到這條橋呢？當然不會說憑空的，在他鄧小平是一個很實際解決問題的人，他不是一個毛澤東那種的理論導師來的， 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他是一個 COO 來的， 座右銘來的， 他是 COO 來的，他不是擅長於那些政治理論的思考的人， 跟毛澤東很不同， 不同，他是一個解決問題的人，解決問題的人他只是會在他的經驗裏面曾經用過的方法，他才會用的，他不會想一些他不懂的東西。所以我覺得一國兩制的原型其實就是來自當時西南局解放西藏。好了，見步行步的意思就是什麼呢？因為香港人抗拒回歸，所以基本法起草的時候你就看到他找司徒華、李柱銘這些咯，是吧？直至到好了1989年呢第一次 crash 了，第一次 crash 之後發覺香港人原來仍然是反共， 還很嚴重， 仍顛覆啊！所謂顛覆基地就係咁嚟。嗱，佢唔係反中啊！大家唔好將兩樣嘢混淆。共產黨成日將呢兩樣嘢搞埋一齊。香港人係反共，反共係咩咧？亦都係同時希望和平演變呢個中國，令到共產黨嘅一黨專政嘅體制結束。呢個係明顯係反對共產黨嘅體制，唔需要迴避。我覺得喺殖民地時代嘅香港人已經係反對共產黨嘅體制噶啦。如果唔係，大家點會100萬人上街啫？ 係啊，好清楚啊，係。 係嘛？劉曉波係嗰陣時香港人去支持佢哋噶嘛？係嘛？所以共產黨江澤民講河水不犯井水，原因咩啊？就係你搞我啊嘛！ 輸入一啲意識形態或者價值 和平演變啊， 和平演變 係你搞我啊嘛！佢覺得，仲要記住嗰陣時唔係北京學生運動啊！而家好多年輕人對呢樣嘢嘅認識係錯誤嘅。嗰陣時係全國嘅人民起嚟要求民主，包括香港。是吗？不是只是，如果不是李旺洋，怎么会在湖南被捕呢？ 是西安、沈阳、福建、上海、重庆，全部都有工人、学生，不是只是学生， 大规模的串 联，是工人在上海大规模的工人上街，共产党是陷于崩溃的边缘。好了，就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要镇压。然后镇压之后，亦都知道他没有应受性，所以呢民族主义就是那时候才开始。我告诉大家，纪念鸦片战争是由几时开始呢？是1990年六四之后， 就是鼓动民族主义， 就用民族主义开波了，是吗？第二，因为他知道他没有那个意识形态的应受性嘛。第二就是容许解放军经商 下海， 整个的今时今日那个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就是由89年六四之后开始 萌芽的。 开始萌芽。然后江泽民做了一件事，就是将原本属于人民的国家资产转给私人，就是所谓的产权改革，在朱镕基下面的产权改革。这个就造就了萧建华、郭文贵、周永康集团这一代的整整一代的，你看郭文贵成千亿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 scale。是什么？是共产党将原本属于人民的资产自己代了一忽，然后给一忽他们的走狗。那个为什么美国或者香港对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带来民主这件事最终的愿望是失落呢？ 就在制度上没有转化，而这个制度是变成一个贪腐的制度。 是的，就是因为那帮商人其实是共产党的 keeper。你看到郭文贵已经揭露了这些出来。他们根本就是一个的庞大，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是将原本属于那些国企的工人，属于那些农民，那些的国集体资产、国家资产，全部用外判出售股权的方式卖了给私人，你就变成是拿一个最卑贱工资的，在农场里面的一个工人。为什么有毒奶粉是有原因的？因为为什么这么多血煤呢？那些煤矿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些矿主本身就已经判了给私人了嘛，他就用最压迫最压榨的方式去生产煤咯，因为他的利润就会最大嘛，而国家在后面就通过镇压那些工人去令到那些煤矿主人可以 maximize 他们的 profit， 不是改善那个劳工待遇或者是一个劳工条例 的 第二，为什么这么多化工厂，这么多大陆的群众上街，其实激过香港的，一上街就烧警车啊，冲击嗰啲政府啊等等，因为呢个就系利益集团啊嘛。其实我负责批你喺呢度金山区起个 PX 化工厂，去污染当地嘅水土。其实你间公司嘅股权后面系有千丝万缕嘅官僚利益喺度，然后总有一条线接到上去环保局嘅。咁我自然会批你喺嗰度起噶啦。我就話你環保過關啦，可以係嘛？實際上是一個利益集團嚟噶嘛， 透過犧牲當地人民嘅利益，係去扶植呢啲咁樣嘅集團。 呢、這個就係六四，即係好多人話，因為鎮壓，所以中國有經濟發展，但係個代價就而家睇到曬啦，就係成個發展嘅利益，最終係落咗一個貪腐集團，就係共產黨嘅列寧體制下嘅黨官，同埋佢哋培育出嚟嘅資本家，就係郭文貴呢一類人。就瓜分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如果不是你何来大佬那些的粉肠，何来你不要说 何德 何能，一亿 可以 一亿条毛都没有啊。 怎么可以这样创造财富的财富？ 财富点来的？ 是什么？是什么？ 起码我们知道李嘉诚的财富点来的，卖楼啦、电信啦、卖 Vodafone 可以赚多少钱啦，是不是？我看到晒的嘛。但你想想，这些不就是整个六四之后共产党所选择的治国模式。香港人包括刘晓波反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在他是要将这种模式引申来香港。所以海航集团国企拿了所有启德用地。是吗？这种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实的模式引申来香港。所以我说你香港人你目睹这样的为什么商界会这么冷淡？因为地产佬都发觉，喂大佬，他们都没得搵食。你最近那十幅地全部都投不到，他们的 land bank 土地储备很快就用完了，因为落在国企了嘛，落在那些大陆的企业那里嘛。好了，跟着你发觉很快他就会逼你去卖出那些这样的基建了，码头啊、电厂啊，慢慢那些港商要拿出来 卖给国家了，那就是整整一代的本地商人都会玩完，这个大家看到的了，我觉得。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是 那些本地地產商你會不會咁熱烈慶祝呢個主權移交二十周年？ 自身難保諗緊有咩出處添啊？係 嗱，最醒嗰個李嘉誠，我覺得走得最快， 好早已經好早已經撤資， 走得最快， 仲係業務多元化、分散投資去到世界各地。 嗱，佢亦都好聰明，佢對中國，佢我覺得係有一種佢嗰代人係有一種對國家嘅民族感情喺度。佢能願咩咧？去辦學，最近咪整一張去汕頭大學嗰啲演講嗰啲相啦，跟住喺廣州就搞同以色列理工學院合作，就喺廣州開分校啊嘛。 喺廣州 係啊，以色列理工學院就係以色列最尖端科技嘅人才培育嘅地方嚟嘅嘛。嗱，佢呢個真係你話真係愛唔愛國咧？你睇李嘉誠就好清楚。佢做呢啲咁嘅嘢咧，佢真係想中國強大，而唔係話 辦好教育、 辦買路錢啊、捐錢俾嗰啲咁樣嘅武警組織啊、捐錢俾嗰啲咁樣嘅咩，即係攞嚟去，即係嗰啲錢其實捐咗去都唔知去咗邊嘅，其實係嘛？所以你話香港人面對主權移交二十年，如果真係由心裏面感到開心嗰啲人，先至有精神病。我覺得 因為冇咩係值得紀念，或者係值得開心嘅。 唔係最多嗱，我覺得好多打工仔翻工嗰啲基層嗰啲市民，佢冇感覺。我覺得真係，因為佢哋嘅生活太過折磨人。 係啊，不似 你問佢二十年嚟，喂大佬工時長咗定短咗？人工 per hour 多咗定少咗？就算你話人工加咗都好，你除翻每個鐘啊，係咪先？你諗下，而家香港人幾多點放工，大佬？ 我成日落區做嘢，派單張、派工作報告，見到香港人係苦口苦面，係好痛苦 嘅。 係 啊， 即係愁眉苦面嘅，係冇咩笑容嘅，好慘啊！我覺得係，佢哋真係俾生活折磨得好可怕。 如果你有細路嘅，你有份工，你亦都唔敢提出自己嘅要求，因為你好驚冇咗份工，係咪？你最近你睇國泰裁員。國泰就是這二十年來一個很好的反應。你問我，除了剛才我說的統計數字之外，最好反映到香港那個衰落，在共產黨一國兩制下面的衰落，你看國泰這間公司已經知道，以前英資時代它是香港的代表， 盛極一時。 為什麼呢？因為航權談判它是獨壟斷了航權，港龍的時候不是國泰的，沒得爭的，因為航權就是 reciprocal 的，比如東京這樣， 東京 你飛幾多班嚟，我就俾翻幾多班俾你。即係如果 JAL 可以飛香港，咁你就要俾翻幾多班係俾國泰。佢差唔多壟斷咗航權。好啦，九七之後就跟住咧，就開始慢慢舐到著數係咩咧？中國嘅經濟改革，進一步民間嘅富庶起上嚟， 以為有機。 係啦，以為有機，咁咧就將港龍買埋，就部分股權甚至就賣埋俾呢個大陸嘅國有企業。咁然後咧就希望咧就將大陸嘅旅客、短途旅客飛嚟香港，再博香港嘅長途去美加、歐洲、澳洲。咁呢個生意係令到國泰咧係賺好多錢嘅。嗱，好多人話今日佢衰落係因為對沖石油嘛，失敗嘛。其實唔係嘅，最主要佢撲街要搞到咁大規模裁員係咩咧？就係佢坐喺度諗住祖國好、香港好啊， 以為 食呢條水。可以食足一世 Freerider， 即是说他假设在贵州那个农民他出国一定要坐港龙来在贵阳来香港，然后在香港再转国泰机，那他就收他几皮东西。但他不知道有朝一日当贵阳都有飞机直航温哥华的时候，那么怎么呢？譬如西南航空现在已经在四川已经可以直航去温哥华了，他不是中国民航，是西南航空，即是细一格的，其实是省级的企业来的。都可以了， 佢國泰呢個如意算盤，其實我哋香港人都付出代價嘅，因為香港嘅赤鱲角機場係國際級嘅機場嚟噶嘛，理論上咧應該要連結好 多 主要嘅大城市，係啦， 應該做咁多短途國內 嗰啲咁樣， 因為你根本就唔划算啊嘛。 係啦，但係你做好多即係二三線嘅城市都嚟到香港搭你國泰飛機嘅航班去第啲地方嘅話，就令到點解我哋而家香港人又要攞2000億出嚟 起 第 三條 跑 道， 就係咁解。 起好之後就玩完 了，令到本來而家赤鱲角機場冇咁快要飽和啊，即係個航道冇咁快飽和，升降班次冇咁快飽和咧，係提早飽和。 我話俾你聽，起好就玩完啦。點解咧？你睇到國泰都係因為國內越嚟越多省級嘅航空公司直航國際線啊嘛，佢唔需要轉機咯。佢直航嗰陣時候，佢點解要嚟香港咧？係咪？咁所以你話你嘅業績已經大倒退嘅原因係因為內地客唔需要嚟香港轉機啦嘛。係啦，喺咁嘅情況底下，你以為可以食一世？然后你从来不开发新航线。第二，当 JAL 星航这些大型的成功的航空公司都要 去做廉价航空嗰阵时候，国泰嘅 CEO 就话我哋唔做廉航嘅， 系 系嘛？你嚟留意一下 ，JAL 有自己廉航，星航都有， 都有， 新加坡航空都有，系嘛？全世界嘅趋势嚟嘅呢个系分众啊嘛。好啦，结果而家冚包散啦。冚包散系咩咧？ 纸错满盘皆落。 喂，大佬，你裁出嚟嗰啲人，如果系中层管理，今次四十零五十岁。你怎揾工作？ 嗯，好大鑊啊！ 你怎揾翻嗰個收入同埋嗰個嘅即係級數嘅工作？係咪？你再跌一格就去咗廉航噶咯噃？ 可能 去咗嗰啲 Hong Kong Express 啊， 呢個專業嘅 Hong Kong Airline 嗰啲噶咯。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反映到呢二十年嚟嗰個現實係咩咧？亦都係香港人咧共業啊！我覺得唔可以淨係怪共產黨。 係 香港人嘅共業係咩咧？受董建華呢啲人嘅影響。 係。 太多人以為只要靠住大陸市場食老本咧，就可以一路食落去。佢唔明白大陸借助香港其實係權宜之計。 學你嘅嘢， 根本上佢嗱好簡單。你睇廣告、電影、建築呢啲咁嘅行業，最先上去嗰啲全部殺羽而歸，就係咩咧？佢都唔使靠你香港公司啦。 係，係嘛？導演就可以踢開你。 導演仲有，但係咧投資方已經唔係香港啦。 嗯， 佢用你香港人啫，你係打工仔、徐克。 嗯， 因為佢控制住嗰個電影嘅發行。 嗯， 根本上你香港人係做唔到嘅。係，你只可以幫佢拍戲，幫佢賺錢嘅啫。係，你攞到一個好高嘅片酬，譬如周潤發呢啲，但係你亦都要攞到嗰個嘅市場，你先至攞到嗰個片酬。但你都是一個打工仔，咁你點發圍咧？係嘛？你唔係投資方嚟嘅噃，咁你話點可以做大香港電影公司咧？冇曬啦，而家香港電影公司係嘛？全部都係佢嗰啲大媽耍啦，已經係好啦。跟住你話叫香港人上去做 start up 喎，呢個仲好笑。乜 start 乜嘢啊？你知唔知大陸嘅 start up 係咩嚟㗎？大陸嘅 start up 係一個財技遊戲嚟㗎，其實唔係同創意冇關嘅，其實係。是玩財技，然後大家分肥的遊戲嚟嘅。你上到去 start up 死梗啊，渣都冇一 渣都冇啊，係。 咁你問香港有咩出路大家真的望不到。係，係咪？我覺得如果你話香港要自強咧，起碼你要提出一個另外一個主張，我哋要面向世界。 係， 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如果你冇辦法，個特區政府係因為政治嘅原因，商界係因為要討好共產黨嘅原因，係冇辦法重新提出一個自強嘅主張。在經濟上香港人是看不到出路的。你面向世界即是什麼意思？旅發局可不可以重點將旅遊市場放在東南亞甚至印度啊、泰國這些新興市場呢？ 就不是最 終 只是單一的大陸市 場。是嗎？搞 event 不可以，是不是不可以只是做那些遷就大陸遊客的 event 呢？可不可以多一些是看國際性的市場、高消費的遊客、甚至是旅遊的基建投資，可不可以是一些貼近國際需求的東西呢？你的物流業或者是你那個的、財經服務， 財經 是吧？這些全部香港從來都是吃四方飯的。喂，大陸就很簡單的，他國泰的例子就教訓就是這樣，有朝日他不需要用你飛起你的時候，他可以做到很絕，做到很盡的。70年代上去大陸設廠的人，請那些技工上去做拉長、做 manager， 人工是很高。好了，到他學了這些東西了，第一個炒就炒你香港人， 剁了你， 第一個剁就剁你香港人先。大家這些領教過了的，其實是不是那時候我有些認識朋友過去看那些牛仔褲大王，那 一學眼淚的，他們說出來 牛仔褲大王那時候投資大陸做牛仔褲很厲害的，那時候就請香港技工上去做督工、指導那些人去怎麼做怎麼做、兩三年之後呢炒 Q 埋你啦，落翻嚟之後跌，結果跌翻落去做咩？做保安嘅咋？ 保安係啊， 好多你問嗰啲保安嗰啲人，全部都係呢啲故仔嘅。如果係五十歲以上嘅男人，其實好多人都喺大陸工廠做過嘅，做過技術工人嘅，係嘛？最終其實你以為嗰樣嘢可以 sustainable 咩？所以我就話香港政府係做咗一個好錯誤、好錯誤嘅宣傳，係荼毒緊香港人嘅思想。我就話，譬如我哋上一集講，前兩集講水資源嘅供應， 水資源係 係嘛？點解我哋唔可以有一個獨立嘅水資源嘅政策？點解？因為正正就係粵海嗰個嘅供水計劃鏈 Q 住你香港，佢就係唔想你全球化、國際化嘛。因為當你嘅經濟係自主多元嘅話咧，佢對你嘅政治控制就會削弱啊。呢樣嘢我覺得先至係有毒嘅，其實 對大陸嘅經濟依賴帶嚟，反而就唔會帶嚟呢個技術上面嘅創新啊、概念上面。 香港嘅高度自治其實唔係淨係講基本法裏邊咩政治上啊等等呢啲咁嘅嘢。香港高度自治係包括我哋喺國際社會嘅地位，我哋嘅 呢個港元嘅政策、貨幣政策、公共財政政策嘅高度自治啊嘛。如果唔係冇意思嘅噃，唔通就淨係講基本法條文咩？咁我好想問啦，其實我哋九七之後喺國際社會嘅地位係高咗定低咗？係嘛？我哋嘅領導人，特區政府嘅領導人出訪過去嗰五年，比起在之前嗰五年，去喺國際組織裏面嘅發言嘅機會，見到嘅國際領袖參與嘅國際組織會議，究竟係多咗定少咗？ 好少啊！ 結果全部都係翻大陸訪問。是吗？你看吴克俭都是啦，四十几次里面大部分都是回大陆访问的。 三十次，超过三十次回大陆的应该。 不是，我就说现在都已经是互联网的时代。大佬用这个 WhatsApp call 都不用钱添。还访问什么啊？是吗？你想了解大陆的什么，大陆的教育政策是对香港来讲是可以参考的呢？我想问一下吴克俭。 他回来没有做过总结的。 是啊， 没讲 过。总结你参观完之后总结些什么， 即除了是坐飞机。 什么政策可以在香港推行的呢？全部都是什么呢？全部都是拉关系。这种就是将大陆官场里面呢，不经不觉这二十年里面，就是将那些东西已经全面渗透在香港。搞关系而已，饮饮食食咯，饮酒咯，劈酒咯。我不明白真的可以交流到什么教育政策是对香港有利的，科技政策。 是 整了个杨伟雄之后，坦白说到现在有什么的科技政策出台，你以前就说拉布泛民阻住你，是你都没有政策拿 出来。一年整整一年。 整整一年去过这么多个地方。所以我就说这种劣质政治是没有办法不令到香港人对主权移交二十年是完全没有反应甚至反感的。 亦都係對未來冇信心嘅，係 係咩？好簡單，就係老細換咗之後，嗰啲跟住嘅走樣啦，開始係全部走樣啦。我就係話公民權利倒退，人權倒退，自由倒退，係咩？殖民地唔用嘅法例，我哋翻箱倒籠，個律政司抄曬出嚟攞嚟告香港人，係咩？跟住個政府喺英治時代嘅香港政府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是負責籠絡香港人心，不是籠絡英國人心，是籠絡香港人心。Minds, hearts and minds。現在的特區政府，究竟他的眼是望著誰？是籠絡著誰的人心？你看吳克儉已經看得很清楚了，是吧？他是籠絡著香港教育界支持他嗎？你問，如果是這樣，他回這麼多次大陸，三十次回大陸做什麼？平均一年，五年，一年回六次？ 不是啊，是差不多每个月都走， 每个月都 飞啊。有什么的访问是令到他差不多每个月都飞呢？ 是难以想象的。 不如做旅游局啦，叫他。叫他做旅发局啦。所以我就说跟着你看经济发展，是不是在国际的地位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上在国际组织里面已经慢慢失去了那个人家的重视。因为你没有 exposure 嘛。你看梁振英你就知道了，有没有在国际里面 exposure？ 除了衰仆街嘢之外,UGL 这些之外，永远在国际传媒曝光的都是衰格嘢。人家慢慢就将香港 write off 了，其实是不坑你的，其实已经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很好值得香港人去反思，其实不是你反不反共的问题，而是说香港的前路不需要用意识形态层面，我觉得港独这些东西浪费起，即不需要在那个层面切入。而是在一個具體的政策，我們要求什麼，我們對經濟政策的要求是什麼，是吧？你不要說一開波去到最高，沒意思的，我覺得這件事。大家 XY 交叉講完，你最衰你蝗蟲，最衰你這個地獄鬼國，那就完了，是不需要討論的了，如果是這樣。 應該是用政策和這個經濟發展是去量度政府的施政和香港的社會的發展的方向。 是的，我希望你問我，即是最後明天，我覺得大家上街七月一號，其實就是表達我哋希望將來的香港係點。我覺得係嘛？當然有人提出就係話要清查呢個 UGL， 我覺得呢件事係正確。點解呢？因為你要將一個嘅所謂嘅公義法治呢樣嘢係彰顯出嚟，呢個香港核心價值，唔可以因為佢梁振英係國家領導人就。刑不上大夫，咁你如果習近平連周永康政治局常委都搞得咯，咁點解呢個政治副主席唔搞得？ 唔係淨係針對梁振英啊，而係話你徹查梁振英、發辦梁振英係會令到再一次我哋嘅廉政嘅制度咧係確立，呢個係香港一直。即係點解大陸中國大陸上海仲追唔過香港成為一個即係金融城市係國際知名嘅，就係我哋嗰個廉潔制度嘅相對制度優勢。 唔係因為呢啲嘢咧，你要維護咧，係要付出好大嘅 extra 嘅 effort 嘅。 反而走捷徑、走精變就容易、中國人咧永遠都喜歡走精變、對於原則、價值、制度呢啲嘢咧，佢就冇嗰個 value 喺度，覺得左頭左勢。共產黨我相信都是中國人劣根性的反應嚟， 極致啲嘛，去到 係啦，去到極致，極致永遠就是 cut corner 走捷徑。然後咧就將呢啲制度嘅公義啊、程序公正性呢啲嘢咧就撇埋一邊，然後到佢有用先攞出嚟用嘅啫。但我覺得香港人嘅核心價值咧，其實係冇變過嘅。我覺得我哋走嚟香港為乜？就一個好啲嘅地方可以揾到食。點解個地方好啲啊？係因為有制度啊嘛。係係嘛？點解七十年代麥理浩嚟咗之後會有咁大嘅改變啊？係因為將嗰啲不公義制度上嘅不公義剷除啊嘛。係 啊， 係香港變成一個國際城市啊嘛。 所以香港人對上一次。國際媒體再聚焦香港是幾時啊？係2017年的雨傘運動，79日和平理性的一個佔領運動。 2014年， 而家中國大陸所謂的經濟強國，但喺道德上、人道上睇佢點樣對劉曉波，就知道佢永永遠遠都只係能夠做一個嘅侏儒。但香港人確立我哋香港人的身份，同埋可以挺直胸膛在七一遊行行出嚟嘅話咧，就話俾我哋知道，我哋同共產黨唔同係乜嘢，就係、是、我哋敢於係去企出嚟捍衞翻我哋香港人的心。 呢、 這 個唔 係 鄰國事務咁簡單，我成日都話，就算你。覺得對劉曉波過去的政見認不認同都好啦，佢係一個大愛包容的人。但是一個咁樣政權咁樣折磨佢，去到佢最後尾，即係已經係去到最後階段啦，仲係要咁樣嚟去拘留佢。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係咩咧？我哋對於一啲嘅是非善惡觀念咧，係唔會走捷徑，唔會 cut corner， 唔會覺得嗰樣嘢事不關己嘅，而係我哋係會企出嚟，然後話俾國際社會聽。我覺得今次劉曉波事件咧。是有一個很大的意義在這裡，我們要站出來，因為那個是跟六四有關的。劉曉波是唯一的學運參與過當時天安門的這個抗議運動， 四君子主席， 然後28年來是留在中國大陸繼續爭取民主，亦都不是激進，根本上08憲章就是只不過是溫和地要求共產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在體制裏面， 在體制裏面 去 爭取落實憲法所保障的自由的權利，而这樣是受到这嘅的對待，而郭文貴这些仆街是可以拿到幾百億、幾千億。那你話了公義是非香港人是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覺得7月1日出嚟兩個 message， 發辦梁振英，釋放劉曉波。我自己會站出嚟，我也希望很多城寨的聽眾7月1日大家一起在这個維園參加七一遊行。 好，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吃了咖喱飯香港不會有爛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